接着呢，请看一下这个书本的81页以下。那承接呢，山堂课所提到的这个既判例的基本定义呢，介绍完之后，这个名词的概念呢谈完之后呢，紧接着进入到法条的一个领域，400条、401条，所谓客观范围跟主观范围。那很快复习一下，什么叫做客观范围呢？这个专有名词呢，白话文的解释就是啊，客体的范围啦，也就是说呢，一份确定判决书。 到底对哪些事项会产生既判例？那这个上一堂课我们曾经提到过，因为呢，确定判决书的记载里面啊，一份确定的判决呢，记载的事项会很多，除了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胜败诉、有无理由的记载之外呢，还会拉里拉扎记载到一些跟本案相关的事实内容的评价。所以呢，简单来说了。 既然确定判决书记载内容很多的话，那我们就来研究是不是所有判决书里面记载到的内容呢，全部都会有既判例呢？那关于这个问题，我国的立法者呢，反而采取极度限缩的一个立法。400条第一项告诉你说呢，整份判决书只有一个东西会有既判例。第一项说，只有诉讼标的记载在主文栏中才有既判例。 所以你本件诉讼标的，如果是767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话，那只有了767这个诉讼标的，这个请求权呢？ 才会有祭判力。其他事实浏览阿利亚撒的记载，譬如说所有权归属等等的记载，或者被告是否有权占有等等，这些相关其余事项的论述不具有祭判力，因为它并非是本件的诉讼标的，也没有记载在主文栏中。这是客观范围里面呢400条第一项，很快的把重点跟同学复习到这边。那也顺便提醒你注意邱老师的特殊见解呢，程序保障说了，只要呢这个呢祭判力的正当化依据呢是所谓的程序保障，所以邱老师的见解是一个弹性浮动的理论，只要呢前案确定判决中受到充分程序保障的事项，纵然不是诉讼标的，纵然只有记载在事实浏览中，也应该例外的承认赋予他祭判力。那这是邱老师呢非常特殊的一个见解呢，跟我们现行400条第一项的文意解释不符，那你稍微注意一下呢这个理论的一个特色所在。好，那原则看完之后，今天我们来看例外400条第二项的规定。这个400条第二项，请同学特别注意，因为它是整个呢祭判力章节里面呢，可以说是呢国家考试命题率呢最高的一个部分，因为呢它涉及到一些很特殊的解释。考点呢都是法条以外的一些衍生理论，所以同学呢将来在进考场前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哎，什么叫做例外呢？顾名思义啦，例外就是呢你不是诉讼标的，不是记载在主文栏里面，你只是单纯的记载在事实浏览中。那么呢这种非诉讼标的不记载在主文栏，只有单纯记载在事实浏览的事项呢，立法者呢特别也赋予他祭判力。不过这种情形呢全国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只有一种非诉讼标的的事项，立法者明文赋予他祭判力。哪一种呢？你看第二项的法条文字，主张抵消的请求，这立法者特别针对抵消债权、抵消抗辩，这个抵消的攻防方法、抵消的债权呢，纵非诉讼标的，但是其成立与否呢，经法院实质裁判者，在主张抵消的额度范围内为限，发生祭判力。这是我国法上鼎鼎大名的呢祭判力客观范围的例外，抵消的抗辩，一个抵消债权的主张，明明不是本件的诉讼标的，明明只有记载在事实浏览中，但我们却例外的让它产生祭判力。好，什么意思呢？这个条文你先从最粗浅的翻译呢开始着手。什么叫抵消抗辩有祭判力啊？譬如说啊，甲告乙呢依照买卖契约要求乙呢给付价金100万。好，那很显然的，这样的一个考题形态里面呢，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买卖契约的请求权嘛，毫无疑问，所以将来这个诉讼标的会有祭判力也毫无疑问。那现在有问题的是，如果题目说呢被告呢在诉讼进行中呢做抵消的抗辩，那各位呢念过民法再总334条都知道，什么叫民法上的抵消抗辩呢、啊、某乙就主张说呢乙对甲也有另外一笔呢100万元的借款债权。那既然如此的话，答案就出来了，两个人相互欠债，所以我依照民法334条规定主张抵消。那考题就说了，法院审酌后认为被告的抵消抗辩有理由，所以判原告败诉确定。法院认为说你们两个确实相互欠债，乙欠甲呢100万价金，那甲也好不到哪里去了，你也欠乙呢100万的借款债权，所以既然两个人相互欠钱金额相同的话，干脆抵消，抵消的结果呢两不相欠，互不相干，所以在这种情之下直接就判原告某甲败诉确定。好了，那题目接着请问你，前案败诉确定之后，乙呢可不可以不甘心，乙呢又另行对甲呢提起一个诉讼，提起什么诉讼呢？提起一个呢返还借款100万的诉讼。请问你后诉讼应如何处理？那你发现教科书怎么讲呢？后诉讼法院直接呢 判都不用看，程序不合法呢裁定驳回。为什么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啊？因为呢，抵消的债权依照400条第二项的规定，这个呢乙对甲的100万元借款债权呢，这一笔的权利呢，虽然在前案诉讼并非诉讼标的，但是因为400条第二项特别规定，抵消的抗辩经审酌记载在事实浏览中亦有既判例。既然立法者有这样特别的规定，所以呢乙对甲那一笔100万的借款债权已经产生既判例了啊。既然已经产生既判例，你又针对一个发生既判例的事项、发生既判例的权利物呢另行起诉，后诉当然违反所谓既判例一事不再理原则，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吗？这是呢400条第二项呢非常简单的一个白话文翻译，同学就先对照黑板上这样的案例。好，讲完了，保证同学一头雾水，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成为国家考试里面呢既判例章节排名第一的？因为你放120个心后，黑板上这种案例，这个叫教学的一个呢方便起见，跟你翻译400条第二项最粗浅的案例，你想也知道吼，在考场上绝对不可能看到这么简单的送分题。所有在考场上的实例题呢，都是经过加工转换的，挖一些陷阱给你跳，考的就是呢你有没有去念一些法条以外的判例学说见解。所以这个条的重点直接说了，专门考你一些法条以外衍生的学说理论，没有事先看过的话，保证你在考场上条文翻100遍你也翻不出答案。所以呢请你看回我们书上的89页，来抵消抗辩400条第二项呢在法律上有什么衍生考点呢？阿拉伯数字的第一点、第二点，这个请同学自己看。抵消抗辩的定义规定在民法334，两个种类性质相同的债权呢，均借清偿期，可以互相抵消。性质呢，只是攻防方法的一种。因为像黑板上的案例，乙对甲呢，针对这100万的借款债权，并没有提起反诉，只是单纯用攻防方法抗辩权的主张而已。所以性质上当然只是攻防方法。再来第三点呢，涉及到一些呢法律名词的解释，这个同学看看就好了。学者很无聊，把抵消抗辩细分成两个类型，一般的抵消抗辩跟预备的抵消抗辩啊，这两个名词什么意思呢？各位你看过能记得起来就记，记不起来就算了，它只是硬是做类型的区分。一般的抵消抗辩这个名词指的就是被告从头到尾呢基本上呢他是承认说呢原告的债权存在，这个呢你承认原告债权存在，像黑板上被告已承认他欠甲的价金100万，这个诉讼标的债权他是承认的，在这个承认的前提下他去主张自己有另外一笔的债权可供抵消啊，这种的抵消模式呢学者就称为一般的抵消抗辩。相反的，什么叫预备的抵消抗辩呢？它的定义就是被告一开始就否定了原告的债权存在，也就是像黑板上这个例子，被告乙呢一开始就否认说我有欠你100万的买卖价金，所以当你一开始就否定掉诉讼标的权利存在之下呢，你给自己买保险，被告乙就向法院陈述我否认原告有这100万的价金债权，但是退万步来讲，万一法院认为原告真的有这一笔债权存在，这是假设累去，退万步言之，纵然法院真的认定诉讼标的债权存在，那我也有一个买保险的动作，我就拿我自己对某甲100万的借款债权来加以抵消。所以这两个名词非常好辨认。那么呢预备的抵消抗辩，它的定义就是你先否定诉讼标的存在，然后预先给自己买保险，万一法院认定诉讼标的权利存在的话，我才预备的拿出呢抵消的债权来加以主张。那么这就是第二个名词，预备的抵消抗辩。好，前面三点呢都很简单，看完之后呢，来第四点呢，阿拉伯数字4的部分，请同学特别打2个星号，这是呢国家考试的一个最爱。抵消抗辩呢，这种攻防方法呢，审理的顺位呢，学界跟实务界多数的看法认为呢，摆在呢最后一个顺位。哎，什么意思啊？ 这个观念很重要，实例题呢往往就是考同学这一个呢法理的基础呢，法律的一个理论是否清楚了。来翻译成白话文怎么说呢？同学回到黑板上，今天人家这样考你，乙对甲除了这个乙对甲呢，除了主张抵消的抗辩之外，他呢顺便也主张另外一个抗辩，叫做时效抗辩。也就是说呢，喂，考题的形态呢，被告会同时呢主张两个攻防方法。被告呢跟法官讲，第一个呢，原告的买卖价金债权离于时效；第二个，我呢对原告有100万的借款债权可供抵消。那么这就是标准的被告同时主张两个以上的攻防方法。那请问你了，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呢，能不能够说呢，哎，既然你被告提出两个攻防方法，我就随便挑一个攻防方法呢来做有利的认定。法院可能心证上觉得说，对啊，这个345条诉讼标的的请求权离于时效，那被告也真的对原告呢有100万的借款债权可供抵消，两个攻防方法都有理由，所以我干脆在判决书里面就随便挑一个写说，反正不管挑哪一个，原告都是败诉，那我干脆随便挑，就挑这个抵消抗辩作为原告败诉的依据，可以还是不可以？那这个考点何在呢？本来我们上册曾经提到过，在这个呢职权进行主义的一个前提之下，攻防方法的审理顺位本来应该是法院的职权，也就是你当事人提出多数攻防方法的时候，法院要优先审酌哪一个，要采纳哪一个攻防方法作为判决的基础，理论上是法院的职权，当事人没有干涉的空间。但是唯独抵消的抗辩例外，因为学说上的见解认为呢，当你提出的多数攻防方法里面其中有抵消抗辩的话，抵消抗辩一定要留到最后顺位才能审理。什么意思呢？一定得等到被告其余的攻防方法均无理由之后，法院才能审酌抵消的抗辩作为判决的基础。为什么要做这样特殊解释啊？同学脑袋转一下，答案就出来了。因为抵消抗辩跟别的攻防方法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呢？所有攻防方法里面，只有抵消抗辩会有既判例，所以法院如果挑抵消抗辩作为本案判断的基础的话，那无疑是使得被告牺牲了一笔的债权。确实啊，被告乙呢，他呢抵消抗辩经法院采纳的话，既然会发生既判例，代表乙对甲那一笔100万的借款债权就这样发生既判例，就这样没了，将来不能再另诉主张。那么站在被告立场，他很冤枉，因为这两个攻防方法，如果法院是挑125条离于时效的抗辩来作为被告胜诉的依据的话，那被告就可以兵不血刃的取得一个胜诉判决，不但赢了，而且他对甲的100万借款债权也没有既判例，将来保留另行起诉机会。相反的，如果法院这么不上道，一开始就挑抵消抗辩判他胜诉，那形式上好像是已胜诉了，但实质上某乙呢牺牲了相当惨重的代价，他牺牲了一笔呢对甲的100万债权换得胜诉的结果，将来他这一笔100万的债权呢发生既判例，就不能另行起诉了。所以站在保护被告的观点呢，所以学说上多数的见解认为啊，被告提出多数攻防方法的时候，抵消抗辩永远留在最后顺位加以审酌，一定是其余的攻防方法均无理由之后呢，法院才能审酌所谓抵消的抗辩。那么这是呢解释论上阿拉伯数字第四点呢特别提醒同学注意的地方。好，那第五点你自己看， 抵消抗辩呢，要提出当然得在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的性质是攻防方法嘛。三审是法律审，不得提出新的攻防方法，所以你当然不能够拖到最高法院才跟人家主张说你有什么抵消的抗辩，这是呢第四五点的部分，请同学注意的地方。好，再来第六点呢，请同学打三颗星号，麻烦你考试之前呢用力的再把它背一遍哦，这是呢实例题的最爱，法条呢看不太出来，同学要了解这个学说的游戏规则。来，为什么请你打三颗星号呢？这个标题叫做抵消的抗辩会发生既判例的要件。哎，这个标题在讲什么？同学先记结论，并不是所有的抵消抗辩都会有既判例。哎，法条明明不是在400条第二项讲说抵消抗辩经审酌都有既判例吗？但是学说跟实务上的见解稍微采限缩的一个立场，也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抵消抗辩都会发生既判例。怎么讲呢？你要发生既判例必须符合三大要件，来，其中有两个要件是法条看得到的，但是有一个要件呢是法条以外呢衍生出来的一个学说理论，这要请同学呢稍微的注意一下。接着麦克风怪怪的，来，哪三个要件呢？首先呢，请你先看条文，我们先把条文查得到的跟同学说明一下。400条第二项你再看，抵消的抗辩成立与否经裁判，各位圈起来自己注记阿拉伯数字第一点，一定要经过实质的审理。第二个要件，以主张之额为限才有既判例，你加一个二，必须在主张的额度内为限才有既判例。好，这两个要件法条看得到，第三个要件在各位书上93页，这是法条看不到的，你可以补充在条旁边，须以的原告本案的请求成立为前提，这就是学理上所谓的既判例发生的三大要件。好，文字的部分书上都有，不用抄写，请你回到黑板上，今天请你一定要听得懂，懂了之后你才可以灵活的去运用在各种实例题的考法之上。来，回到黑板上，各位发现所有的国考题目一定都故意把考题设计成一个样子，这个样子叫做抵消的债权比较多，很少考题是设计成说诉讼标的的债权跟抵消债权金额一样的，很少了，大部分都故意设计说被告主张的抵消债权金额比较多一点。像黑板上这个例子，甲告乙的买卖价金只有100万，但是乙所主张的抵消抗辩借款的抵消权呢却高达150万，然后考题就说法院审理后发现被告的抵消债权存在，法院认定甲真的欠乙呢150万，乙的抵消抗辩主张成立，所以判甲败诉确定。败诉确定之后，请问你，乙呢又另行对甲提起一个返还借款150万的诉讼，请问你后诉要如何处理？很多同学就不经过大脑，直接讲啊，这题目好简单哦。抵消债权借款债权发生既判例了，所以某乙又另行起诉，法律的效果叫做程序不合法驳回，这样写大错特错，刚好掉到陷阱里面。错在哪里呢？来，各位检验一下书上三大要件，这个考题你发现补习班的解答怎么解呢？某乙对甲提起的后诉讼分成两段，考题上面呢分点分项，第一段说借款100万的部分确实程序不合法驳回，但是其余的50万程序合法，法院应该要续行审理。各位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呢？因为你仔细检验法条的文意解释，对照书本的三大要件，抵消抗辩要发生既判例，黑板上这个题目第一个要件过关的， 抵消债权确实经过实质审理，前案法院确实实质认定说150万的抵消债权，那个抵消的法律关系确实经过实质认定，第一关过了，但是第二关没有过。第二关怎么讲呢？顶多只有在主张抵消的额度内违宪才有计判力。换句话来讲，某乙主张的150万的借款债权，顶多只有在主张抵消的100万范围内有计判力，多出来那50万无论如何不会有计判力，不生一事不在理的问题。所以呢，剩下那50万必须切割出来，认为程序合法，法院呢应做实体胜败的一个审酌。那么这就是呢考题的陷阱里面考你呢抵消债权发生计判力的第一个要件跟第二个要件。那附带提醒同学注意，你在第一个要件旁边注记下，法条只有说成立与否经裁判，但是很奇怪，每年都有同学犯一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同学很奇怪，都会觉得说一定要抵消的债权有理由成立才会发生计判力。什么意思呢？很多同学都会觉得说啊，前案的确定判决一定是呢乙对甲主张这150万的借款债权啊，法院一定要认定150万借款债权存在成立为前提之下抵消抗辩才会有计判力。错哦，我们法条可没有说计判力发生的要件一定是要呢在前案程序中抵消债权经评断为成立，没有，法条反而是讲成立与否经裁判。换句话来讲啊，只要这个抵消债权呢在前案的诉讼程序经过实质审理，只要经过实质审理就符合计判力的发生要件，不以呢审理之后胜诉存在为前提，不需要。所以这个题目如果呢改成说呢法院最后判甲胜诉确定，题目改成这样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法院在事实理由栏交代说某乙的150万借款债权抵消债权不存在，这时候在前案里面抵消债权虽然经过法院做否定的判断，但依旧发生计判力，依旧在100万的范围内发生计判力。所以请同学不要误会呢第一个要件，我们第一个要件只要求你呢只要经实质审理就会发生计判力，可没有人告诉你说实质审理后一定要认为抵消债权存在，法条没有这样写哦。所以这个概念法学的定义呢请同学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前面两个要件看完之后呢，紧接着看第三个要件，须以呢本案请求成立为前提。来，什么意思呢？各位一样看黑板上这个案例，今天我们在乾坤大挪移稍微的改一下，改成什么呢？前案诉讼法院还是判甲败诉确定。好，但是你仔细看败诉的理由，考题会告诉你前面判甲败诉确定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说什么呢？甲呢对乙的价金债权只有80万，法官明察秋毫啊，说你原告灌水，你们的买卖契约我调出来看，买卖契约明明写说这个东西80万而已，所以人家是欠你买卖价金没有错，但只有欠80万，你自己灌水成100万。好，这是第一个判你败诉的理由。第二个理由说，好，按个价金虽然只有80万，但是呢乙对甲的抵消债权存在，乙对甲确实有150万的借款抵消债权，那既然如此，主文里面当然判甲败诉，因为你的本案金额被法院砍到剩下80万，然后被告对你的150万抵消债权又存在，两相抵消之下你欠的比别人还多，所以法院当然判原告甲败诉确定。好，败诉确定之后一样，实例题怎么考你呢？前案确定后，乙呢又另行对甲提起一个返还借款150万的诉讼，请问你 后续如何处理。那这时候你发现好奇怪，补习班的解答居然分三段来写，分哪三段呢？硬是把150万拆成这三个数字，80万、20万跟50万。为什么所有的考题解答分点分项这样拆呢？就是要你带这个公式，很无聊的所谓呢抵消抗辩计判力的三大要件，人家就是要你分点分项，在考卷上论述说他有没有发生计判力的理由所在。来，其中80万的部分有计判力，所以程序不合法驳回。为什么150万当中的80万有计判力？因为这80万完全符合三大要件。哪三大要件？第一个，在前案经实质审理；第二个，在主张抵消的额度内，被告本来就主张在100万的额度内抵消，所以80万包含在这100万里面，符合第二个要件。再来，第三个要件也具备，本案诉讼标的债权成立的范围内才有计判力。你本案诉讼标的的债权，法院就是认定只有80万的范围内存在，所以三大要件具备，有计判力，程序不合法驳回。但是后面两个金额，后面这70万程序合法，理由在哪里呢？其中的20万欠缺第三个要件。为什么呢？被告虽然一开始是以150万当中的100万为抵消，但是这个100万抵消里面，其中本案成立的范围只有80万，另外20万的债权本案不成立，依法不生计判力。再来，剩下那50万，刚刚讲过欠缺呢第二个要件，并不在主张抵消的范围内，因为这一笔150万的债权，被告一开始就只有主张最多以100万来抵消，所以超过100万的那50万，无论如何不会发生计判力。这就是呢国家考试呢标准的一个呢计判力的一个考法，要你分点分项去分析说，那一笔抵消的金额将来另行起诉的时候，多少钱有计判力，多少钱没有计判力，然后顺便要交代一下他的理由所在。那以上我们就借由黑板上这个案例呢，跟同学把相关的概念呢复习到这边。那黑板上的案例就跟呢93页中间的这个实例题呢一模一样，所以你等一下呢中场休息有空的话呢，你就把93页中间这个案例对照一下。这个案例是65年司法官的一个考题啦，游戏规则完全跟黑板上这个逻辑一样，就是要你把抵消债权那一笔金额呢分点分项，一一去讨论到底在多少钱的范围内会产生计判力。好，这是呢关于呢抵消金额呢发生计判力的一个问题点，让同学再注记一下。你在呢93页这65年司法官考题旁边注记，对照97页。97页里面呢96年司法事务官的这个考题呢一模一样，跟黑板上这个逻辑几乎相同了，也是给你一笔金额呢，要你去分析哪些范围内会产生计判力。我们课堂上时间有限，但是请你呢等一下中场休息呢，自己花10分钟把97页编则案的题目还有你答看一遍。这个96年司法事务官的考题呢非常有鉴别度，它就是完全把我们黑板上讲的这个观念呢投影成实际的案例，请你等一下趁着印象还清楚的时候，现学现卖，花个5到10分钟呢中场休息时间，自己把这个考题做一遍，对照一下文字的解答，看你的观念够不够清楚了。这是呢特别提醒你注意的抵消抗辩发生计判力的游戏规则，请你等一下记得把97页这个司法事务官的考题呢自己做一遍，然后对照一下相关的文字概念。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呢第6点呢92页所谓的抵消抗辩发生计判力的三大要件。三大要件看完之后，再往后翻看一下94页。第7个衍生理论呢，这也是呢考题的常客，不过呢比较常出现在法研所。来，什么样的考点呢？抵消抗辩的上诉问题啦。来，那这个呢94年福大法研怎么考你的呢？ 抵消抗辩的判决，对双方当事人均有上诉利益，双方当事人均得主张上诉。什么意思啊？来对黑板就知道，今天题目告诉你了，法院判甲的败诉，一审的时候法院判甲败诉，判甲败诉的理由就是呢，抵消债权存在。法官认为说呢，甲虽然对乙有呢100万的价金债权，但是乙对甲呢有更多的150万借款的抵消债权，所以判决抵消的抗辩成立，因此判甲败诉。好，判甲败诉还没有确定之前啊，阿拉伯数字第七点是在处理说呢，判甲败诉但是还没有确定时呢，甲可不可以提起上诉？废话，当然可以，因为甲就是受败诉判决之人，所以书上怎么写呢？对败诉的原告来讲，当然可以上诉。这时候出现一个专有名词叫形式不服说，考试要你写的关键字反而是这个学说的名词了。什么叫形式不服说啊？各位翻译成白话文，形式不服说指的就是呢，主文的形式外观上，你只要是败诉的一方，你就享有上诉利益。所以形式不服说的定义就是，光从判决的形式外观就知道你败诉了啊，本来就是这样嘛。对某甲来讲，光从判决的主文形式外观，人家主文就是写原告之诉驳回，原告败诉啊，你从主文的外观形式，你就是败诉的当事人，当然享有上诉的利益，这个学理上称为形式不服说。好，被告这边比较重要，被告也可以上诉，学理上称为实质不服说。哎，什么意思啊？各位同学看一下，被告理论上是胜诉的一方，法官判原告败诉，当然就等于判被告胜诉，所以被告在判决主文的形式外观上来讲是胜诉的一方。胜诉的被告为什么要给他上诉的机会呢？因为学者的理论呢，回到刚刚我们所讲的，抵消抗辩经采纳，实质上对被告不利，因为被告毕竟是牺牲了自己的一笔独立债权呢，勉强换得这么惨痛的胜利代价。你会赢呢，是因为你自己牺牲了一笔呢150万的债权当中的100万，你是牺牲自己一笔寄存的债权呢，才获得胜诉的结果。所以呢，我们解释上认为说，还是要给被告上诉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搞不好被告上诉之后，他如果有其余的攻防方法可资主张，其余的攻防方法主张经法院采纳之后，法院如果改采其余的攻防方法做被告胜诉的判决的话，那对被告更有利，因为被告就可以不用牺牲了自己的债权呢，去求取胜诉的结果，所以也许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可能性吧。所以呢，应该也要给被告上诉的机会。因此呢，下级审虽然形式上被告是胜诉的，但我们还是很仁慈，创设一个理论说，这叫实质不符的概念，还是让这个胜诉的被告呢，可以享有上诉的一个机会。所以呢，针对抵消抗辩经采纳，原告败诉的判决呢，我们学理上认为原被两造呢都享有上诉的空间，那一个是形式不服说，一个是实质不服说，同学把这相关的理论呢稍微的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以上关于抵消抗辩衍生出来的阿拉伯数字第一点到第七点，这七个呢相关的法律概念，我们很快的把重点跟同学介绍到这边。最后收尾的阶段，请你看一下95页，这个91年律师高考的考题。这个考题呢不难，可以说是送分题，但是呢有一些小陷阱呢，这是同学呢要稍微注意哪个地方。来看一下这个91年律师高考的题目怎么考你呢？甲起诉乙呢，请求价金300万，刚好把黑板上这个金额改一下就好。甲告乙呢，要求300万的价金，被告呢否认甲乙间买卖契约成立，也就是被告否认呢有300万的价金，并且主张呢买个保险，对甲也有500万的借款债权可供抵消。 来看到这边，你应该很清楚，所有的国考案例都是千篇一律，抵消的债权数额一定比较多。专门考你了，阿拉伯数字第六点，既判例发生的要件，这种题目看久了，你会非常的有心得。好，接着往下看，请问你呢？下列这两个小题，法院可否不先斟酌甲乙间的买卖契约是否成立，就直接采纳被告的抵消抗辩作为原告败诉的依据？各位，第一小题在考你什么呢？就是阿拉伯数字的第三点跟第四点，你自己翻到89页跟90页。这个题目你要小题大做，答题要完整一点的话，你第一小题呢要怎么写呢？被告的抵消抗辩的类型叫预备的抵消抗辩，因为被告是先否定掉原告债权存在，然后紧接着才主张万一原告债权存在，我也预备的有这个保险啊，有这500万的价金呢，500万的借款可供抵消，所以它的模式是预备的抵消抗辩。你把阿拉伯数字第三点简单描述一下，接着写第四点，抵消抗辩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啊，都要摆在最后的顺位加以审理，都要等到被告其余的攻防方法均无理由之后，法院才能审酌。所以呢，答案出来了，法院绝对不可以呢不审理契约是否成立就直接采纳呢所谓抵消抗辩，否则就是违反呢阿拉伯数字第四点的审理顺位的规范。那你当然在考卷上要交代理由了，因为如果先审抵消抗辩，实质上对被告不利，被告等要牺牲一笔债权的换得胜诉的结果。如果可以先审抵消抗辩以外其他的攻防方法，也就是像题目讲的，如果先审买卖契约是否成立，这攻防方法先审理，一旦法院认定买卖契约不成立的话，根本就直接判甲败诉，被告也不用牺牲自己的抵消债权呢来求得胜诉的一个结果了。所以呢，第一小题的结论就是呢，绝对不可以呢跳过买卖契约是否成立这种攻防方法，就直接采纳抵消的抗辩。那你把我们刚刚书上第三点第四点的理由呢简单的稍微的说明一下。好，第一小题呢占个10分比较容易，紧接着你看第二小题占15分。来，第二小题怎么考你的？法院的终局判决如果就被告的抵消抗辩加以判断时，这个判断是写在哪一个部分？第一个问号3分而已啦，很简单的送分题，抵消抗辩经采纳只会写在事实理由栏，不会写在主文栏，这个问号只要你简明扼要写这一两句话就好了。重头戏占12分的第二个问号，好，判决确定的时候发生什么效力？当年这个考题呢，很多同学很天兵哦，抵消抗辩经法院采纳而确定会发生既判例，答案真的只写3个字哦，抵消抗辩经采纳后判决确定将发生既判例，答案100%正确，分数100%一定很难看哦。为什么呢？12分你只写既判例3个字，怎么可能这么好赚哦？一个字就值4分，同学想也知道不可能。他要考的点就是小题大做，考你阿拉伯数字的第六点，所以同学已经接一点的话，你应该知道第二个问号怎么写才完整呢？你要先交代抵消抗辩发生既判例呢有3大要件，先把3大要件讲完之后，最后结论怎么下呢？本件诉讼抵消抗辩如果发生既判例，最多只有在300万的范围内发生既判例，被告的抵消债权虽然主张500万，但是不可能500万通通发生既判例，顶多只有在500万元范围内的其中300万会产生既判例而已。所以标准的小题大做型的考法，要你把阿拉伯数字第六点呢既判例发生的3大要件先介绍完之后，最后函涉到这个题目里面，函涉的结果就是本案诉讼标的只有300万，抵消债权却有500万，所以呢这500万抵消债权最多只有其中的300万会产生既判例了。 这样写的第二个问号答题上才算是完整。那这是我们简单借用91年的律师高考的考题呢，把这个400条第二项相关的解释全部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这是呢第7点的部分呢，我们把这个游戏规则呢就为同学介绍到此。还没有完，真的是很讨厌，它可以成为命题率第一名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理论是出了名的啰嗦。你再往后翻看一下100页，李肖抗辩总共呢有8个呢主要的衍生理论啊，终于要看到最后第8个了。第8个呢帮同学整理民诉研讨会的一个内容，这个专题叫做抵消抗辩与另行起诉的竞合。那同学注记在这个标题旁边，最典型的国考题目呢在同学书上103页，84年呢律师高考的考题。除了84年律师高考之外，同学顺便注记95年律师高考呢一模一样的考题呢也出现。所以84年、95年这两个律师高考呢最典型的考法，书上只有列84年的了，95年的就跟84年的一模一样，我们书本上就不再重复的说明。好啊，这两个律师高考的考题在考什么呢？同学你先看一下我们文字的叙述，这个初学阶段你会吓一跳，以为是多了不起的理论哦。从100页以下呢阿里阿扎一直往下看，总共写到107页的上半段，接近7页的篇幅呢详细的用文字跟你介绍，写的这么详细是希望你自己回家复习方便，而且这个争点呢也涉及到学说实务的争议。所以呢你从这104页以下可以看得出来，有些问题呢除了学说的见解之外，还有最高法院的判例相关的一个见解。所以这是典型的呢不但是抽象的法律理论，而且呢还涉及到呢所谓呢学说的实务的一个争议了。因此呢在整个理解上面，同学呢初学的阶段呢会比较痛苦一点，不过呢你非学不可哦，因为这个国家考试呢频率还蛮高的。来啊，这个专题在讲什么呢？同学你今天课堂上一定要听得懂，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呢你懂了之后文字看才看得快，如果呢你没有办法了解这个问题的背景的话，回家你自己红笔荧光笔在那边画，你都会看不太懂他要描述的重点何在。来，什么重点呢？你先看标题，这个争点呢分成2个类型，101页第一个叫什么先抵消后起诉，再来104页第二个类型叫先起诉后抵消。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同学请你完全先不用管书上的文字，你先回到黑板上，我们就把呢这两个类型文绉绉的一些用语呢直接用实际的案例，用实例题的模式呢对照在黑板上，才能帮助你架构基本观念。这个东西你一定要透过具体的案例来辅助你理解。我们刚好呢先起诉后抵消，还有先抵消后起诉，刚好就是84年律师高考跟95年的律师高考的考题各考一个类型。所以呢两次律师高考的考题刚好这两个类型呢一起来考你，什么叫先起诉后抵消，什么叫先抵消后起诉呢？来，它的案例事实一定是长得跟中间这个案例一样，你就用同一个案例思考了，反正这种考题都一样，都是两个人相互欠债，甲对乙有300万的债权，啊乙对甲500万的债权了，一定设计成两个人互相欠债。所以我们刚好就借用91年律师高考这个案例来做说明，假设甲乙之间相互欠债，乙欠甲300，啊甲欠乙500，相互欠债的情况之下，来，什么叫做先起诉后抵消呢？甲率先发难，题目说2月1号的时候甲就先告乙了，己付价金300万， 一定都是钱欠的比较多的人，居然恶人先告状。甲虽然对乙有300万债权，但是乙对甲500万，照理来讲呢，甲还欠的比较多。那什么叫恶人先告状啊？题目一定设计成欠钱比较多的，居然呢反咬别人一口，先提起给付诉讼。所以甲先对乙呢给付价金300万的诉讼，诉讼进行中，想也知道，乙很火大。他为什么很火大？你欠的比我还多，我没有先告你，算对你客气了，你居然敢先告我吼！所以你既然先告我了，我也对你不客气。所以某乙呢，3月1号马上呢反告甲，提起独立诉讼，返还借款100万。然后出题者就说，后诉进行中。甲就说了，后面这个诉讼呢，我被人家告500万，但是我提出300万的抵消抗辩。甲就抗辩说呢，我对你也有300万的价金债权可供抵消，所以我要拿那300万的价金债权来抵消。题目问你，法院如何处理后面这个诉讼？后诉讼的效果如何呢？好，请问一下，这个题目的考点在哪里呢？来，你借这个案例呢，对照这个标题，什么叫先起诉后抵消啊？透过实例题，你比较好懂的书上这个文言文的标题啦。先起诉后抵消指的就是针对同一笔债权，各位哪一笔债权呢？甲对乙这300万的价金债权，针对这一笔债权先独立起诉，随后又在另案诉讼作为抵消的抗辩，所以这个类型的法学标题叫先起诉后抵消。白话文的意思就是，针对甲乙间同一笔的300万价金债权，甲先独立起诉，然后又在另案诉讼中又做抵消抗辩，所以它叫先起诉后抵消。好，请问你，后诉讼应如何处理呢？各位，这样考你的点在哪里呢？后诉讼的处理，请你写2段文字。第一段呢，同学不会有问题，后诉讼的返还借款诉讼程序一定合法，这里闭着眼睛答案都应该写对。为什么程序一定合法？你后面是乙告甲返还借款500万，返还借款这个诉讼跟前面2月1号给付价金的诉讼，诉讼标的、诉之声明都不一样，后诉跟前诉绝对不会有什么同一事件的问题哦，所以后诉的程序绝对合法，毫无疑问。重点是第二段，程序合法之后，紧接着你要写，那后诉讼中被告甲所提的300万的抵消抗辩怎么办呢？学说上的见解认为呢，这个抵消抗辩啊，甲所提的抵消抗辩，你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结论，应该要类推适用253条，不予审理，也就是这个攻击防御方法法院不能够甩它，在后面这个诉讼里面呢不能够去审理这个攻防方法。好，那这个结论怎么来的？为什么反而不能够审理甲所主张的300万元抵消债权这样的一个攻防方法呢？同学脑袋转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理论这个类型呢，最主要就是要避免重复审理跟裁判矛盾。只要你抓住这个理论的一个重点的话呢，考题非常好应付。什么叫避免重复审理裁判矛盾呢？脑袋转一下就知道，甲对乙同一笔这个300万的价金债权，后诉讼拿来做抵消抗辩，拿来做攻防方法。这个攻防方法如果可以审理的话，一定会跟前案产生一个 重复审理，而且会发生既判例相互矛盾的一个风险。为什么会发生既判例相互矛盾呢？因为甲对这300万价侵债权，2月1号甲已经独立提起一个诉讼，所以这一笔300万的价侵债权前案一定会发生既判例。而你后面如果还拿来做抵消抗辩这个攻防方法，还加以审判，还加以记载在判决书的话，依照400条第2项，将来也会发生既判例。所以同一笔抵消债权，在前后两个诉讼就可能分别产生两个确定判决，两个既判例。而两个既判例的内容如果相互矛盾，那等级就断掉了。同样都发生既判例的事项，前后如果呢矛盾不一的话，就会产生学理上所谓既判例矛盾的一个情况。所以避免重复审理，避免既判例重复矛盾的情形呢，最好的方式，学者说了，只好呢透过理论呢，后面这个攻防方法呢不予审理，不予审理，不记载在理由栏中，就可以避免所谓既判例呢重复矛盾的现象。那不予审理的理由，类推适用253。各位，为什么是类推253呢？因为呢，后面这个抵消债权，甲对乙的300万债权呢，跟前案2月1号甲告乙独立提起的300万的诉讼呢，诉之三要素完全一样，性质上很类似同一事件，所以要类推。为什么说类似而不是直接画等号？因为如果你要直接适用253，直接适用253，一事不再理前提是同一事件另行起诉才有一事不再理。但是严格来说，后诉讼里面甲对乙的这一笔300万债权，甲并非是以独立反诉另行提起反诉的方式主张，他只是用作攻防方法而已。所以既然他不是另行起诉的话，逻辑上没有所谓呢与前案诉讼同一事件呢一事不再的问题，所以你只能够类推适用253，把这个单纯的攻防方法驳回呢不予审理而已，不能直接253，除非呢你后面呢甲是直接提反诉，才可以认为是同一事件。啊，甲没有针对这300万的债权提反诉，只是单纯用作攻防方法的话，你在整个法学逻辑上也只能写类推253，把后面这个攻防方法呢驳回不予审理，因为毕竟它不是直接跟前案诉讼构成同一事件的重复起诉了。那么这就是第一个类型，先起诉后抵消的法律的一个概念所在。好了，那紧接着呢，你再看第二个类型呢。第二类型什么叫先抵消？哦，先起诉，先抵消后起诉啊。来，什么叫做先抵消后起诉呢？同学观念清楚的话，看标题呢，你都知道题目会怎么转换的。所谓先抵消后起诉，就是前面先有一个诉讼，一样，甲告乙呢，给付价金300万，永远都是恶人先告状，钱欠的比较多，那个居然敢先反咬别人。甲告乙呢，给付价金100万，但是这个被告乙呢，提早在前案诉讼反击。乙呢很生气，他生气呢爆发的时间点提早哦，提早到前案诉讼2月1号，他就很生气，做抵消的抗辩说呢，你欠的比我还多，还敢先告我，所以乙就对甲的主张500万借款债权可供抵消，都已经提抵消抗辩了，回家呢越想越生气，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人，恶人告状先告我，所以呢光提出抵消的抗辩我还不过瘾，我干脆独立再对你提起诉讼。所以这个乙呢修养不是很好了，他都已经在前案提抵消抗辩了，回家越想越生气，我还要独立的再告你一遍。所以3月1号乙又对甲单独提起一个返还借款500万诉讼， 好，同学对照完之后，请问你这个类型为什么叫先抵消后起诉？对一下，答案就出来了。它的重点就是针对同一笔债权，哪一笔呢？针对乙甲之间500万借款这一笔债权，乙呢先在前案做抵消的表示，随后又提起一个独立诉讼。所以针对甲乙间那一笔500万的借款债权呢，针对那一笔债权先用做抵消抗辩，随后再独立起诉，所以这个类型叫做先抵消后起诉。那一样考你了，后诉讼法院应如何处理？3月1号随后提起这个诉讼怎么处理呢？那同学呢，请你注意一下，后诉讼的观念何在呢？这个时候判例跟学说见解就不一样。这个呢，各位呢有兴趣的话，来对照一下书本的一个页数。来，相关的一个概念呢，所谓的呢先抵消跟后起诉呢，同学呢可以详细的看一下，这在你书上的101页以下，这个呢先抵消后起诉的一个情形了。那这个问题的一个呢见解的对立在哪里呢？这个先抵消后起诉啊，学说上的见解怎么说呢？同学可能一看就觉得呢跟第一个类型很像，很多同学考卷怎么讲呢？啊，因为这一笔500万的借款债权会发生既判例，所以呢，如果允许他独立起诉的话，会有所谓重复审理呢既判例矛盾的情形，所以很多人不怎么用大脑后，直接就写第二个类型跟第一个类型一样，为了避免重复审理既判例矛盾，所以后面这个返还借款的诉讼呢，应该要类推253。加以驳回。很多同学真的把这两个类型混为一谈，答案真的是这样写。各位呢，这个见解对还是不对？错。陷阱在哪里啊？看起来跟第一个类型好像，像在哪里呢？哎，真的，这个500万的借款债权前面是抵消抗辩，会有既判例啊，后面如果你单独做诉讼标的再审理的话啊，真的会有重复审理、重复发生既判例的问题啊，没有错。可是你仔细对照哪里不一样呢？后面这个案例呢，借款的部分，纵使它有重复审理，纵使它有既判例矛盾之余的话，你也不能全部加以驳回。为什么呢？因为它又涉及到刚刚阿拉伯数字第六点讲的抵消抗辩会发生既判例要件。抵消抗辩最多只有在抵消额度300万的范围内发生既判例，所以国内学者怎么讲呢？他说这个案例跟第一个案例不可以相提并论，要做特别处理。为什么不能做相提并论呢？两个理由你听清楚。第一个理由是，来同学仔细对照，第一个理由是啊，右边这个类型呢，抵消的抗辩不一定发生既判例，500万的借款债权不一定发生既判例。为什么呢？因为抵消抗辩在前案用作攻防方法，阿拉伯数字第四点说永远摆在最后一个顺位审理。所以陆老师文章怎么讲呢？前面乙对甲这500万借款债权在前案虽然被拿出来做抵消抗辩，但是不一定审得到，因为抵消抗辩用作攻防方法呢最后顺位才审理，所以不一定审得到这个抵消抗辩，也就是不一定在前案会发生既判例。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退万步来讲，就算前案有审到真的发生既判例，它发生既判例的范围顶多是500万里面的300万，但无论如何剩下的200万绝对不会有既判例。因此呢，如果你呢针对乙甲之间500万返还借款的后诉讼， 直接以程序不合法驳回，或直接内推253驳回的话，这是侵害乙的诉讼权。因为毕竟他这一笔借款500万债权，一来不一定会发生既判例，二来就算发生既判例，了不起其中300万而已啦。那既然了不起只有其中300万会有既判例，那你怎么可以呢把人家全部500万的诉讼通通程序不合法驳回呢？怎么讲逻辑上都讲不过去。所以同学要分清楚这两个类型差别在这边。那么第一个类型是啊，甲对乙的300万价金债权前案一定会审到，一定会发生既判例。既然甲对乙的300万价金债权前案一定会审到，一定会发生既判例，所以后面用作抵消债权的时候，你可以大拉拉的讲说一定会有重复审理既判例矛盾的情形，所以后面这个抵消抗辩你才可以说类推253的加以驳回不予审理。但是第二个类型先抵消后起诉，法律上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怎么办呢？那么学说上见解是啊，最好的情况你后面这个诉讼当然不能够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否则会侵害你的诉讼权。所以怎么办呢？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呢，只好呢最好的方式是啊，干脆就解为呢先裁定停止诉讼了。学者的意见很多，有人说呢前案诉讼呢为了避免呢重复审理起见，应该并到后案诉讼，应该并入前案诉讼，合并辩论合并审理。有学者一派的讲法，合并辩论合并审理了。那么另外一派的讲法是说呢，要不然呢干脆呢后面这个诉讼先裁定停止，依照呢民事诉讼法182条裁定停止，停到什么时候？停到前案判决确定为止。等前案打完了，我们再去研究啊前案这个抵消抗辩有没有被审到，有没有发生既判例，依照前案判决的结果再决定后诉讼应如何审理。所以问题点出来之后呢，学者的解决方式不一，有人是说后面的先裁定停止，还有人是建议说后面的并到前案合并审理的，不一而足后，每一个学者的讲法不一样。但是你在考卷上只要把问题点点出来就好了，你呢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之后呢，最后你要裁哪一个见解其实见仁见智呢，只要能写的自圆其说就好了。好，这是学说上的见解。那最高法院的判例呢，实务见解比较简单，实务见解永远是呢很直线的法条文义解释。最高法院说呢，现行法并没有禁止说乙呢可以呢这个提起诉讼，所以呢乙对甲如果另行提起返还借款诉讼的话，后诉合法，法院应该为实质审理。那这个呢最高法院的见解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呢完全的一个法条文义解释，法条确实没有说同一笔债权前案用作抵消后案就不能独立起诉，法条确实没有这样限制，所以你直接解为程序合法，法院实质审理，这个最简单最机械。但是缺点就是你直接审理，那万一前案这500万的借款债权最后也被审理到的话，那同一笔的借款债权岂不是也有重复审理既判例矛盾的嫌疑？那最高法院显然没有顾虑到这样的问题，所以第二个类型呢在学理实务上面有这样的一个不同争议，这是提醒同学呢稍微注意的一个地方。好，以上我们就把书本呢18个专题呢相关的概念呢重点呢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里。那整个抵消抗辩400条第二项相关的这些游戏规则跟争议呢，我们就完整的跟同学说明到此。那只要你听懂的话，这几页的文字呢各位回家看起来呢就会简单的多了。那400条第二项抵消抗辩呢，这8个争点呢全部都谈完之后，最后中场休息前呢，我们把这个400条做一个结束。原则例外，第一项第二项看完之后呢，还有一个所谓衍生理论，就是跟法条无关，纯粹是学者创设出来的概念，这个名词各位应该不陌生，叫做什么呢？争点效理论。 那么真点效理论的文字说明呢，我们书上也用专题帮同学整理，从这个107页以下呢，一直到113页。好，那什么叫真点效理论？来，同学在介绍这个理论之前，先请你呢注意一件事，什么事情啊？各位很多呢在考前呢喜欢乱背一些东西哦，会买一些什么补习班的什么秘籍啊、讲义等等哦。那这一些的补习班用书，有的时候直接叫你死背，背什么呢？背什么真点效理论，还有什么反射效理论，还有什么证明效理论，还有什么遮断效理论。这个章节我们以往的经验就是，同学喜欢囫囵吞枣，你背了一大堆的理论，背到最后你自己脑袋的一团乱，你只依稀的记得好多专有名词，什么增点效、反射效，还有什么证明效、遮断效，脑袋里面塞一大堆东西，但是呢到最后整个观念混淆在一起。所以一开始在学习的阶段，我们先提醒你注意，不要去死背这些，这些东西要念，因为会考。但是念书有技巧，什么技巧呢？别的不说，你先厘清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啊，我们谈到真点效这个名词，首先你要了解它的体系架构。我们很强调内容你先不管，但是呢体系的架构基本观念先厘清。什么样的体系架构呢？真点效是400条的衍生理论，它是跟客观范围有关的理论。这个前提先厘清，厘清之后免得将来说呢你一开始下笔呢一下笔就错。因为很多人呢明明这个考题是考401条主观范围，明明是考你等一下我们要讲的401条主观范围，那你考卷怎么居然会写到真点效理论？一看就知道这个学生的基本观念全部错哦。你也许对真点效可以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但是你不能连它最基本的体系位阶都搞错。所以会用得到真点效理论的，永远是跟400条客观范围有关，一定是应用在400条的衍生考题面。你不要傻傻的考到401条，你还在考卷上讨论什么真点效，这个整个观念就错了。好，前提厘清之后，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做真点效呢？来，真点效的定义，文字的说明，你看一下107页，然后呢，对照黑板上的这个实际案例。来，这个案例呢上一堂课提到过，很快复习一下。甲告乙的本案诉讼是767所有物返还请求，所以诉讼标的是767条所有物返还请求。法院判他败诉确定，败诉确定有好多理由，其中第一个理由认为说，甲你不是 A 物的所有权人。好，既然如此，请问你题目怎么出呢？前案确定后，甲又另行对乙提起确认 A 物所有权归属于甲的诉讼，请问你后诉讼法院应如何审理？各位呢，你会觉得很简单，送分题。来，后诉讼呢，第一段你要写， 这种考题呢，分点分项呢，你要把争点呢简略要点出来。第一个争点，相信同学都会，他在考你什么呢？计判力的基本定义，计判力的客观范围400条第一项了。确认 A 物所有权归属，诉讼标的是 A 物所有权本身。这一个诉讼标的呢，在前案不发生计判力，因为前面那个确定判决的诉讼标的是767这个请求权，那400条第一项说会发生计判力的只有诉讼标的经记载于主文栏，其他事实理由栏记载不生计判力。所以 A 物所有权归属这件事，在前案诉讼只有记载在理由栏中，非诉讼标的，亦非抵消抗辩。B 整经也知道不生计判力，既然是不生计判力，后面另行起诉程序完全合法，不会违反计判力一事不再理原则，不会抵触249第一项第七款。好，可是程序合法之后，紧接着你发现补习班的解答会加上第二段，可是后诉讼呢发生争点效，所以发生争点效的结果就是呢，后诉法院应该判甲呢败诉。为什么呢？来，你先听一下法学的概念。争点效这个理论怎么来的呢？是我国的学者去援用日本民事诉讼法的理论。那日本民事诉讼法一个大师呢，新堂信司教授呢，就是把争点效理论讲得最深入的。什么叫争点效啊？来，你翻译成白话文很好懂。学者的意见是说呢，请问一下，前案哦 A 物所有权归属这件事。A 物所有权归属这件事，虽然在前案不是诉讼标的，不生计判力，但逻辑是，它虽然不生计判力，但是毕竟吼，它是在前案诉讼经审理的事项，一个在前案诉讼经过审理的事项，纵然不生计判力，但也不应该让它什么效力都没有。这个逻辑就好像说呢，这个人呢，虽然你已经娶老婆了，不能再重婚，但是这个女生呢，帮你生了小孩呢，你也不能什么回馈，什么都没有给人家了。同样的逻辑呢，学说上就认为说，哎呀，这个 A 物所有权归属，虽然在前案没有计判力，但没有计判力不代表他什么都没有，你至少要赋予他一点点诉讼法的效力。什么效力呢？叫做拘束力。所以争点效摆明就是一个拘束力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学者的脑袋呢很清楚地告诉你说呢，不生计判力，但是毕竟他在前案经实质审理，法院花了很多心思审理，并且写在判决书，这种的记载应该给他一定的法律上拘束力。什么叫法律上的拘束力？拘束后案法院不得为相反的认定，以符合呢诉讼经济避免裁判矛盾的要求。各位很合理啊，如果所有权归属这件事前案都已经审过了，都写在理由栏了，你说后诉讼还可以重复审理，甚至做相反不同认定，那不但是浪费司法资源，而且容易产生裁判矛盾，让人民对司法没有信赖感。同一个 A 物所有权归属，为什么你前面确定判决理由栏说甲不是 A 物所有人啊，后面这个独立的判决法院搞不好认定 A 物的所有权属于甲，同一件事为什么两个判决不同认定，这个恐怕会有裁判矛盾，影响人民的一个信赖。所以我们在理论上就创造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呢？A 物所有权归属这件事，前案虽不生计判力，但发生实质上的拘束力。什么拘束力呢？拘束后案法院不得为相反认定，也就是逻辑上变成 A 物所有权这件事不生计判力， 代表程序合法，可以另行起诉，但另行起诉后，我却说后诉法院不得为相反认定，要受前案内容的拘束，所以后诉法院一定要下原告甲的败诉的判决，不能跟前案确定判决理由呢相互矛盾了。这就是所谓争点项的概念，白话文的解释就是让前案事实有关记载发生法律上的拘束力，拘束后案法院不得为相反认定。透过这样的解释，一方面呢符合法律逻辑，后诉是合法，因为不申记判例；二方面又可以避免重复审理跟裁判矛盾。这就是整个争点项理论的一个缘起，还有它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简单的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最后你补充一下，各位啊，争点效你先记一个结论，它叫做拘束力最强的一个理论。为什么请你先记这个结论呢？因为后半段的时间呢，跟礼拜四的前半段，你还会看到跟争点效呢长得很像的民事诉讼法呢，关于既判例呢，衍生出一大堆的附随理论，最主要衍生出四个附随的名词理论。哪四个法条以外的附随理论呢？你今天看到第一个争点效，等一下会看到第二个什么反射效，还有第三个什么证明效理论，啊，还有第四个什么遮断效理论。所以这个章节念起来很痛苦哦，除了条文400条、401条要会之外，还有一堆的啰里啰嗦什么法条外衍生的理论，这一些理论都长得很像，但是细部的概念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只是先提醒你，这一大堆法条外衍生的理论呢，争点效理论的结论叫做拘束力是最强的，后诉法院一定不能做成跟前案相反认定。那为什么呢？同学简单的看一下，之所以呢争点效的效力强到后诉法院一定都不能跟前案做相反认定，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拘束力呢？写考卷的时候记得把关键字点出来，因为呢争点效的前提，同学对照一定是前后两诉是同一个当事人，这是这个理论最重要请你注意的，前后两诉是同一个当事人间，同一个当事人间呢才有争点效的问题。所以学说上认为呢，争点效的拘束力最强大是因为你的问题是处理前后两诉同一组当事人间，前后两诉都是甲乙间的诉讼，同一当事人间为什么拘束力最强呢？因为一个基本的法律逻辑就是，你在前案诉讼里面，双方当事人都有参与，所以已经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程序保障不但是既判例的正当化依据，同时也是判决拘束力的正当化依据。只有受到充分程序保障的当事人呢，才需要受到判决效力的一个拘束。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邱老师他们就很强调说，因为你前后两诉同一组当事人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甲乙呢，针对 A 物所有权归属这件事，在前案他们有参与审判、参与辩论，有给他程序保障、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 A 物所有权归属这件事，前案程序既然已经给你充分的程序保障了，你将来当然呢不能在后案的诉讼呢做相反的主张，所以我们让后案的判决直接受到前案认定事实的拘束，这对你们双方当事人甲乙来讲并没有任何的不公，也没有任何的突袭，因为你们两个毕竟针对 A 物所有权归属这件事，在前案已经受过充分的程序保障，你们在前面这个确定判决程序中已经有机会可以针对 A 物所有权归属这件事呢认真提出攻防方法的，所以呢受到充分程序保障的事项，将来直接解为呢你要受到拘束，这个法理上才有正当化的一个依据了。那么这是整个争点效理论先提同学注意的一个适用前提，以及为什么它的法律上拘束力这么强烈的一个理由所在。好，这个理论看完之后呢，来紧接着你往后翻， 同学看到这个110页以下，来，这个110页以下呢，有一些呢增点效的相关衍生讨论了，什么承认增点效制度的功能、增点效的主观范围、增点效跟既判例的一个区别点呢？这个同学有空的话呢，请你自己呢稍微的对照看一下就好了，都是一些很琐碎的呢概念比较的一些的问题啦。这个东西呢，请同学呢回家有空或者呢等一下中场休息，你稍微翻一下这个整理。那么呢，要稍微提醒你注意的，反而是请你翻到108页。108页呢，瓜胡三，这个是日本的诉讼法大师的新堂教授的一个增点效理论。那同学觉得很奇怪哦，日本的一个理论呢，我们课堂上为什么要讲？以前真的不讲，跳过去。但现在时代不一样哦，这个老外的理论呢，还是得花个10分钟跟你谈。以前这个东西不讲，是因为停留在纯理论的阶段。但是晚进同学自己去看台湾法学杂志跟月刊杂志，从1999年2月起呢，最高法院做了一系列的判决，1999年度跟2010年度最高法院的判决呢，公开的就把这个呢纯学说的理论引入成为判决，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很讨厌，变成非讲不可。它已经不是单纯所谓学说理论见解，而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呢。99年后已经明文的加以承认，所以花一点时间跟你介绍一下，来什么样的理论呢？同学看一下108页阿拉伯数字第二点，增点效的发生要件，总共有4大要件。来，什么叫做增点效理论的4大要件呢？很简单的逻辑就是回到黑板上。学说理论是这样的，物极必反。什么叫物极必反呢？增点效理论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它的前提就是发生一个绝对的法律拘束力。什么叫绝对的拘束力呢？绝对的拘束后案法院不得做成跟前案相反的认定。这里对照黑板上的实例题一目了然。但是你一开始这个理论讲得这么强烈，绝对的拘束力，人家有人开始反弹了。怎么反弹呢？哎，难道前案确定判决，所有事实浏览的记载都要发生增点效吗？哎，为什么这个反弹呢、啊？起因就在实物的现况。什么叫实物的现况呢？当事人在诉讼中，有的时候阿里阿扎啰里啰嗦的东西讲一大堆，他会把一些跟本案构成要件无关、比较次要的事实呢也主张。那有些法官很三八，判决书为求完整起见，明明跟本案比较没有关系的这些风马牛鬼扯的东西呢，他有时候习惯在判决稍微交代一下。举例来讲好了，甲告乙法还 A 物，哎，为什么会告呢？原来他们本来是夫妻，感情好的时候呢，互相送东西给你 ，A 物送给你都没关系啦，爱你爱的要死哦。后来可能感情发生变化，感情生变之后呢，两个人开始计较，甲就想把东西要回来哦。所以原来这个767诉讼发生的故事背景就是，你们两个曾经是配偶或者是情侣，后来呢感情不好闹翻了，所以互相告来告去把东西要回来。各位啊，这个叫做呢诉讼的背景、诉讼的故事形成的理由啦。那同学都知道，你们到底是不是夫妻跟767这个请求权没有关系，但是既然你们当事人有主张，法官就很鸡婆的啊，顺便在判决交代。可能判决的神来一笔呢，最后倒数第二行突然交代一句话说，本院呢经调查后发现甲乙呢为夫妻或者不是夫妻啦，这个夫妻关系的存否呢确定判决曾经有轻描淡写稍微带下写在事实浏览。那既然如此，请问同学，如果今天后案的诉讼，后案诉讼如果不是告确认 A 物， 题目如果改成说后案的诉讼今天改告一个确认甲乙的婚姻关系不存在，或者是婚姻关系存在啊，反正呢两造事后针对婚姻关系是否存在有争执，所以我们要独立打一个确认婚姻关系是否存在诉讼。这时候学者就说，哎，依照传统的争点效理论，什么叫争点效？前案确定判决，事实理由来认定的事项发生绝对的拘束力，后案法院一定不能做相反认定。所以如果你依照传统争点效理论，后面这个诉讼你要怎么写呢？程序合法，法院一定要判甲胜诉。为什么判甲胜诉呢？因为前案事实理由来法院认定甲乙是夫妻了，后面就不能做相反认定，所以一定要判甲胜诉，确认婚姻关系存在。这是依照传统争点效的定义呢推出来的结论嘛，绝对的法律上拘束力。可是个结论学者说呢，回去仔细反省后怪怪的，怪在哪里呢？怪在啊，所有事实留来的记载未必当事人都会认真攻防，未必都有让他发生拘束力的必要。怎么说呢？因为有些的事实来的记载，琐碎事项的记载，当事人可能认为说那个跟本案的胜败无关，所以他们不会去认真攻防。就像这个案例，甲乙在打767诉讼的时候，针对他们到底是夫妻还是只是同居男女朋友，双方可能都不在乎，随便打。为什么随便打呢？因为跟767无关啊，是夫妻也好不是夫妻也好，跟767这个请求权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可能认定跟本案诉讼标的的胜败没有必然的关联性，所以呢难以期待他们认真攻防，搞不好随便打一打，因为不是案件的重点啊，随便打一打不是案件的重点，将来不小心写在理由栏就发生绝对的拘束力。那学者认为这样好像也太严苛了，不近人情了，所以理论修正后就是你现在看到的108页。108页学界现在怎么讲呢？争点效并不是呢所有事实浏览记载都会发生，还必须符合特定要件之下才会产生这么强大的拘束力。哪些要件呢？同学请你用力的背吧，这个法条都翻不到，反正都是些纯学说理论。来看一下呢第一个要件，第一个要件跟第二个要件一二三其实是连在一起看的，虽然切割成三个要件，但是背后的法理思想都一样。什么法理思想呢？回归到判决拘束力的正当化依据，除了程序保障之外，还有呢当事人要认真攻防，法院要认真审理。所以白话来讲啦，学者家的紧箍咒就是呢，只有经过前案法院认真审理、认真攻防的事项，才算是对当事人有尽到程序保障的义务，才会发生拘束力。所以凡是在前案诉讼没有经过认真攻防、没有经过认真审理的争点事实呢，不应该让它产生这么强的拘束力，不应该呢认为当事人已经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所以这个法理背景同学通了之后，你看这个文字就简单多了。发生争点效的第一个要件是什么呢？必须是跟前案诉讼标的主要争点相关的事项判断才会发生争点效。那什么叫主要争点呢？同学写在书本旁边，就是诉讼标的构成要件事实相关的争点，这个叫主要争点。所以投影到黑板上，答案出来了。前面这个确定判决虽然事实浏览有写甲乙是夫妻，但这个夫妻关系的争点、夫妻关系的事实记载不生争点效。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767这个诉讼标的的构成要件事实。767诉讼标的的构成要件事实是甲是否有权占有，甲是否为所有权人，乙是否为无权占有，这两个事实才是767的构成要件。除此之外，其他附带的事实、附带的争点都不是跟本案诉讼标的构成要件直接相关。 所以这个非构成要件的争点呢，难以期待当事人认真攻防，所以学者就认为这种争点重经记载，亦不生争点效。再来第二个要件呢，必须是呢这一个争点呢，当事人要认真的攻防。什么叫认真攻防啊？某一个争点纵然跟构成要件有关，但如果你呢根本没有认真过，你随便就给他自认或者舍弃认过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经过自认没有认真攻防的争点呢，纵然是主要争点，我们认为程序保障不周，不发生争点效，这是第二个要件。所以黑板上这个案例，如果呢考你说针对某一个主要争点当事人自认的话，自认的结果呢代表你前案没有认真攻防，将来在后诉讼一样不会发生争点效。好，再来第三个要件，该争点呢需经法院为实质审理，这理所当然吧，这个争点一定是法院有实质审理过的，赋予当事人程序保障攻防机会的争点呢才会发生拘束力。所以如果题目说呢某一个争点法院根本在前案没有践行过任何调查辩论的程序，就直接在理由书交代的话，那这个理由书相关争点的记载当然也不生争点效。所以前面三个要件非常好懂的同学呢稍微的看一下。那至于第四个要件，请同学打个问号。来，打问号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他写错了，日本学说有这样的见解，但我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呢并没有把它沿用进去，所以你只能够说日本法上有这样的理论，那我国的实务采不采呢？打问号未知数。因为至少呢台面上你看到的最高法院判决呢很少把第四个要件写上去的，所以这第四个要件在我国实务上到底要不要列入所谓发生争点效的要件呢，目前并不明确，恐怕得等一段时间后再观察一下实务的见解才能得到结论。所以第四个要件呢是否呢必须要具备，这个在我国学说实务上仍有争议，不过呢你还是花个三分钟简单听一下。来，第四个争点呢蛮奇怪的，所以呢推测实务界呢应该是认为说这一个要件蛮怪的，所以好像暂时不适合把它引进来。来，怪在哪里呢？同学看一下文字，需该争点与后诉争执法律关系的利益大致均等，很抽象的标题，然后后面落落长跟你举了一个例子。来，我们把呢109页这个文字的案例呢画在黑板上，同学不用抄，因为文字108到109都有，我们只是帮你翻译一下，免得你自己回家看不懂109页。什么叫争点与后诉的法律关系呢？利益状态必须大致均等呢？来，同学们看一下黑板上，这个附带提一下，如果说呢这个前案的767所有的诉讼，法院在理由栏说甲乙是夫妻，那我们刚讲过这个记载没有争点效，没有争点效代表什么意思啊？后面你提确认甲乙婚姻关系存否之诉时，程序不但合法，而且后诉法院也能做相反认定，法院也可以认定甲乙的婚姻关系不存在，不必要受前案理由的拘束，因为你已经认定这个案例不生争点效了，既然不生争点效，当然后诉法院就没有必要受到前案判决的效力的一个拘束了。这是附带提的，不生争点效当然不生法律上拘束力，结论就是呢后面的这个案例呢法院可以做相反的认定，不必非受前案确定判决的一个拘束。好，来看一下这个刮胡刺，我们讲的日本这样的学说国内还不敢大胆承认的第四个要件，什么叫做利益状态不能相差过于悬殊呢？标题看起来很抽象，来让同学看一下实际的案例。譬如说今天题目长这样，甲告乙告什么呢？很简单的小额诉讼程序，告利息10万块而已。甲告乙呢要求给付利息10万，法官判他输。判输的理由是什么？ 念过民法债种，各位都知道利息是标准的从契约从债权。什么叫从契约从债权啊？要以主债权债务关系借贷存在生效为前提，附带的利息约定才会生效。所以利息契约是标准的从契约从债权，紧密着依附呢主债权债务关系借贷关系的存否。所以呢，如果法院在理由栏认定甲乙间的借贷不存在的话，那么呢利息当然判你败诉。可是这个借贷关系呢并非本案的诉讼标的，记载在事实理由栏，充其量最多不过发生争点效。好，那么题目怎么考你呢？假设前案诉讼借贷关系也经过认真的攻防了，也列为主要争点审理了。好，那么随后呢，甲另起炉灶，在前案败诉确定之后，甲又告乙告什么？返还借款200万。来，各位，今天重要考点在哪里呢？后诉讼如何处理呢？来，答案第一段呢，毫无疑问，后诉的程序一定合法，跟前案之间诉讼标的不一样，绝对不发生既判利时不在理啊。可是重点在后面，有没有拘束力，有没有争点效？哎，各位正在讨论什么？后诉的借款权利在前诉的事实理由栏中，法院做过认定，法院已经认定借贷关系不成立不存在。如果你认为前案发生争点效的话，那么其结果就是后诉法院不得做相反认定，法院一定要判甲败诉。因为针对甲乙间同一笔的借贷关系，前案法院已经认定借贷不成立了，所以你后诉呢不得做相反认定，要受前案事实理由栏拘束。所以问题回到原点，那这个前案确定判决有没有发生争点效呢？本来理论上是有，因为它同时符合三个要件：第一个跟诉讼标的构成要件有关，第二个认真攻防，第三个实质审理。前三关都过了，看起来应该要发生争点效，但是日本学者认为说呢，不生争点效，因为它违反第四个要件。第四个要件什么意思呢？必须是啊，后面的，必须是呢，前案的事实理由栏认定的事项，跟这个诉讼标的的利益状态不能悬殊过去。什么意思呢？你那个确定判决的诉讼标的利益只有10万块，10万的利息请求，那事实理由栏中却认定了一笔200万的借贷是否存在。那日本的学者认为说呢，如果事实理由栏针对某争点的记载啊，那个争点后，这个争点呢，如果跟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过于悬殊，10万对照200万，利害关系过于悬殊的话，如果在这个前提下你还让该争点发生争点效的话，恐怕对当事人的权益会有重大侵害。所以在这个逻辑之下呢，日本的学者认为说，如果争点本身的利益状态跟前案确定判决的诉讼标的利益状态相差过度悬殊的话，应该例外的解为呢，啊，那个争点就不生争点效。所以不生争点效的结果，后诉讼法院可以做相反认定。这就是呢，新唐教授的争点效发生的四大要件里面第四个蛮奇怪的一个要件。那之所以创设这个要件，有它的一个学理基础在，这是很纯粹法学理论的研究。同学有兴趣，你再对照我们注释呢98，自己去看骆永嘉老师的文章了。那基本上呢，学习的阶段不需要讲到这么深入，你只要知道日本法上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限制理论。那至于这个理论的基础何在，有兴趣的自己把注释98稍微的翻一下。那这个理论目前国内呢也不是通说哦， 很多学者还是持保留的见解，最高法院也是保留的见解，所以我们才轻轻打一个问号。你只能说目前外国法这个理论，但是国内是否为通说，恐怕还有观察的一个必要。这是呢，把整个争点效理论呢，完整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最后再耽搁你一分钟了，来，同学回到黑板上中间，我们呢把前面抵消抗辩的例子一直都不擦掉，就是要最后跟你补充说明的重点。什么重点呢？题目看久了，请你直接反射动作。什么反射动作呢？400条第二项抵消抗辩经常跟争点效理论结合在一起，可以说99%实例题呢，考到400条第二项，最后一定跟争点效搭上边。怎么个搭上边法呢？来对照回中间这个案例，刚刚你才学过，抵消抗辩发生既判例呢，最多只有在抵消的额度内违宪发生既判例，而且要在本案债权成立为前提的范围内呢，才会发生既判例。好，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承接91年律师高考这个例子好了。甲对乙的买卖契约主张300万，那乙呢抵消抗辩说对甲有500万的债权，法院认为抵消债权存在，所以呢判决这个甲败诉确定。题目就这么简单，抵消抗辩存在，所以甲败诉。甲败诉完之后，乙呢另行独立针对同一笔500万的借款债权，独立提起后诉，要求甲返还。请问你后诉如何处理？那这时候同学一定呢训练到把后诉500万拆解成两个金额，500万里面其中的300万发生既判例，所以程序不合法驳回，这个大家都会写。另外那200万。不生既判例，程序合法，因为它欠缺辩别要件。这很快再复习一遍，抵消抗辩发生既判例三大要件，欠缺第二个要件，这200万绝对不在抵消范围内。可是写到这边还没有结束，不生既判例，程序合法，但是发生争点效。抵消抗辩考题看久了，你会发现双胞胎连体婴的考法，其中200万呢不符合既判例的发生要件，不生既判例，但是发生法律上拘束力。为什么呢？因为你前案确定判决，毕竟在理由栏已经写说乙对甲500万的债权的，前面确定判决事实理由栏已经承认说乙对甲500万的债权存在。这个记载纵然没有全部发生既判例，但是不生既判例的事项呢，依旧可能发生争点效。所以这500万元当中200万，你只能说程序合法，法院要实质审理，但实质审理的结果，判决的内容原则上不能抵触确定判决认定的事项。你前面确定判决都认定乙对甲500万存在，发生争点效之后，强制的拘束后案法院不得为相反认定，所以后诉法院针对这200万还是得判某乙胜诉。这就是呢，我们把抵消抗辩呢经常结合争点效的考题呢跟同学介绍，你将来自己买历届考古题回来看，看久之后就发现这一些的考法真的是呢千篇一律呢老掉牙了，多看几遍熟悉一下呢实例题的一个运答的模式。好，那整个400条客观范围相关的一些概念，我们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剩下主观范围401条呢，休息之后呢，我们下班的时间再接着来看。